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竹椅，演播三生静水，第31集。你怎么选了颐和大学？四。 哼， 桑稚觉得他实在是不要脸，不想再浪费时间跟桑岩多说。他坐到餐桌旁，从书包里翻出几张试卷，专注地写了起来。半小时后，桑岩准时把锅底搬出来，懒洋洋地说道： 去厨房把配菜拿出来。 哦，桑稚哦了一声，刚在超市买的肉和菜，该洗该切的，这会儿都被桑岩整理好装了盘。桑稚一次能拿几盘，来来回回移动了几次后，自己弄了一碗调料。回到餐桌，桑稚刚坐下，忽地想起， 哎，哥哥，不喊那个姐姐一起吃吗？ 桑岩没说话，从冰箱里拿了一瓶啤酒。 你真没打算喊呀？这大过年的。 桑稚不敢相信，觉得他这人可太没人情味了。 你俩既然是室友，就应该好好相处呀。 桑岩瞥他， 有你什么事儿啊？ 桑稚很不爽。 那人家还特地给我拿了拖鞋，还让我想吃什么自己拿，不是对我挺好的吗？那你不是也得客套一下，让他出来一起吃饭？ 对你挺好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 桑岩笑了。桑稚无语了，桑岩懒得理他， 要叫自己去叫。 桑稚盯了他一会儿，也不打算多管闲事了，反正不是他的室友。他重新拿起筷子，往锅里放了点蔬菜，烫了烫。没过多久，桑岩忽然说道： 你这人还挺有良心啊。 啊？ 但他没有继续说话，桑稚立刻就听出他是在说反话，讽刺他只会说人家对他好，只会让其他人帮他礼尚往来，除了张嘴，其余什么都不会。随后，桑岩悠哉悠哉地拿起了筷子，明显是什么都不想管的样子，看着格外欠揍。桑稚忍了忍，起身往主卧的方向走。另一边，温以凡把最新一集剧看完，正打算回床躺会儿再去洗澡时，房门恰在这个时候被敲响。他起了身过去开门，外头站着桑稚。小姑娘个头比他稍矮，笑起来唇边有两个小梨窝，主动邀请道： 姐姐，你是不是还没有吃晚饭？我们弄了火锅，你要不要一块吃呀？人多也热闹点。 不用，你们吃得开心点。 温以凡笑了一下说道。桑稚当他是不好意思，直截了当道： 姐姐，你可能不太清楚 啊， 我跟我哥两个人单独吃饭是不可能吃得开心的。 最后温以凡还是被热情至极的桑稚扯了出去。长方形的白色餐桌，温以凡跟桑稚坐在一边，桑岩独自一人坐在他俩的对面。见到他俩，桑岩只随意地抬了抬眼，什么话也没说。温以凡的头发长得快，一段时间没去修剪，这会儿已经长到胸前了。他用皮筋把头发全束扎起，露出光洁的额头，整个人素面朝天的，却仍然漂亮，像是带了妆。狐狸眼璀璨，肤色白如瓷，唇色不点而红，桑稚忍不住多看了他几眼。也不知道桑稚这邀请他同桌吃饭的行为有没有经过桑岩的同意。温以凡尽量放低自己的存在感，温吞地吃了几颗丸子。倒是桑稚一直在招呼，时不时问他吃不吃这个，又问他吃不吃那个。过了几分钟，桑稚才想起个事儿： 姐姐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 温以凡。啊，以前的以，平凡的凡。 啊，那我喊你以凡姐。 桑稚格外眼控，对温以凡的印象也很好，所以对他的态度十分热情。 我叫桑稚，稚气的稚，你喊我芝芝就好了，这是我的小名。 好，你这小名还挺可爱的。 温以凡笑了笑，听到这话，桑岩忽地轻笑了一声。桑稚立刻看过去，不满道：“ 人家夸我小名可爱，怎么了？” 桑岩眼角稍扬，但扯着唇角，没有搭理他。温以凡抿了抿唇，莫名觉得他这声笑是在嘲笑他，因为桑岩头一回知道他的小名的时候，就笑得像现在一样恶劣，后来还说了这样一句话：“你这小名怎么像个丫鬟一样？”温以凡觉得桑岩有些幼稚，只当没有听见，接过桑稚的话：“ 是可爱的。” 桑稚眨眼，在这种差别待遇之下，决定彻彻底底把桑岩当成空气来看待。两人又随意聊了一会儿。 对了，芝芝，你今天怎么会过来这儿啊？ 温以凡觉得奇怪，随口问了句：“ 这不是大年初三吗？怎么不在家里待着？”“ 我爸妈去走亲戚了，我不太想去，而且我快高考了。” 说到这儿，桑稚的声音轻了点：“ 想多花点时间来学习，怕开学考不好。”“ 高三了吗？有没有想考的大学？” 温以凡问道。桑稚沉默下来，本来也只是闲聊，温以凡没有追问，但没多久，桑稚夹了一块肉，边咬着边含糊不清地说：“ 没想好，在纠结南吴大学还是颐和大学。” 温以凡愣了一下：“ 都能考上吗？”“ 嗯，没意外的话。” 温以凡当初的成绩不是很稳定，高考前对能不能考上这两所学校都很没底，这会儿还有一种遇到了学霸的感觉。“ 那你成绩很好呀。”“ 就是怕没有发挥好。”“ 不用给自己太大的压力。”“ 好。”“ 这两个学校都挺好的，就看你比较喜欢哪所，或者是看你想选的专业在哪个学校排名高一些，看着选就好了。而且颐和离南吴有点远，气候什么的跟这边也不一样，我当时待了好一段时间才适应的，这些点你也要考虑考虑。”“ 嗯。”“哎，以凡姐，你是颐和大学毕业的吗？” 桑稚小鸡啄米般的点头反应过来，问道：“ 对的。”“ 你读的是什么专业呀？”“ 网络与新媒体专业。”“ 啊？” 桑稚愣了一下，迟疑道：“ 我有个同学也想报这个专业，所以我听他说过一点，南大的网媒专业好像是比一大出名的。” 温以凡顿住，桑稚问道：“ 以凡姐，你怎么选了颐和大学啊？” 没等温以凡出声，桑岩忽地把手中的啤酒搁在桌上，发出咯噔一声。顺着这动静，两人同时看了过去。“ 看我干什么？” 瞧见他俩的视线，桑岩往后一靠，轻描淡写道：“ 继续说。” 桑岩眼眸漆黑，笑容也显得浅：“ 我也想听听是什么原因。” 场面似是僵持了下来，静谧的空间，锅内浓汤向外冒泡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，眼前烟雾缭绕，像是加了一层滤镜，将桑岩的眉眼染得模糊。“ 本来不是想选这个专业。” 温以凡低下眼，很自然地扯了个理由：“ 当时分估的有点问题， 想选的专业没有选上，被调剂到网媒了。 闻言，桑岩也收回视线，平静地喝了一口酒。桑稚看了看桑岩，又看回温以凡，总觉得气氛有些诡异。温以凡倒像什么都没有察觉到一样，继续道： 不过现在好像是出了成绩才填报志愿，你到时候可以参考往年的分数线，填报的时候心里也能多点底。 好，谢谢以凡姐。 桑稚乖乖地说道。话题渐渐被带到其他方面，先前的那段小插曲似乎就这么被略过。晚饭结束后，桑岩作为做饭的那一个，吃完饭就撒丫子走人，像个大少爷一样坐到沙发上玩手机。本来桑稚也习惯性的打算往客厅的方向走，但注意到温以凡起身开始收拾，他的脚步又停住，走了回去帮着一块收拾。温以凡看他笑道： 你去学习吧，我来收拾就行了。 没事，也不差这点时间。 那你帮我把那些菜放一块儿。 好。 过了半分钟， 以凡姐。 出于好奇，桑稚压低声音跟他窃窃私语： 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？ 什么？ 你如果不想回答的话，就当没有听见我说的话就行。 桑稚问得不太好意思，但又想知道，毕竟这些话也不可能从桑岩的口中打听来。 你以前跟我哥谈过恋爱吗？ 没有。 得到否定的答案，桑稚也不惊讶。 因为我爸妈说过，我哥高中的时候早恋了，然后刚刚想到我以前在你面前迷路的那件事儿，所以我还以为是你。所以，他是没有追上你吗？ 桑稚思考了一下，猜测道： 因为他没有追上你，后来就换了个。 小鬼。 没等他说完，桑岩忽地站起身。桑稚回过头： 哦，干嘛？ 走了，送你回去。 桑岩扯起沙发上的外套，淡淡地说道。桑稚还没八卦完，讷讷道： 我在这多待一会儿不行吗？ 你不是赶着回去刷题吗？感情是吹牛的。 桑岩套上外套，因为喝了酒，他只拿了房子的钥匙。桑稚只好对温以凡说： 以凡姐，那下回说，我先走了。 行，路上小心点。 温以凡抬头说道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